路上匆匆而过的行人，眼神、嘴角、肤色、站姿透露出疲累的信号。你看看镜子里的自己，被工作和生活狠狠碾压过后，是不是还记得有多久没有开心的笑了？繁忙的工作，可别忽视了健康。百姓健康大讲堂，让我们一起从爱健康开始，学会爱家，爱自己。AM 九二七，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爱家广播，每天下午4点到5点，用专业的声音告诉您健康选择的密码。百姓健康大讲堂，让我们一起从爱健康开始，学会爱家，爱自己。 欢迎收听 AM 九二七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爱家广播的百姓健康大讲堂节目，我是安阳。进入冬季，天气空气都不是特别好啊。这个时候呢，老人们的日子呢可能就相对难过一些，因为户外活动时间少了，而由于天气空气的这样一个变化呢，心肺功能可能受到了一些比平时好天气的时候呢威胁更大的一些影响。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从全科的角度呢讲一讲呢社区如何防猝死，如何呢我们利用社区或者说全科医生呢的帮助来保护我们的心脏的问题。今天我们请到的是来自积水潭医院社区医疗部的陈迪大夫。陈大夫您好。 你好。 咱们讲过很多跟这个全科医学相关的问题了哈，对于全科医学的认识呢可以说一点一点的在深入。说白了，在之前会认为说全科医学可能更多的管的是一些不那么要命的事儿，比如说啊头疼脑热呀，或者说一时半会儿要不了命的三高的这种日常管理的问题啊等等的慢病啊等等。但是今天发现呢，猝死这样一件要命的事儿，其实也跟我们的全科医学社区健康管理是相关的，是吗？ 是的。 这 个心脏性猝死啊，因为在全国吧就有个统计，每年大概50万人就是心脏原因的猝死。心脏原因的猝死当然包括很多病，但其中这里边80%多都是冠心病。都是因为冠心病导致的心脏性猝死。其实这个非常非常那个严重的一个问题。冠心病的这个管理当然应该是在社区。由全科医生来长期管理。长期管理呢来教会他一些那个基本的知识，教会病人一些基本知识。然后来观测他的心电图啊，他的指标啊，然后那个把他的生活管起来。 就有可能预防防止那种事情发生。 对，否则的话很可惜啊，因为以前咱们也有一些那个明星啊或者是这些人出现猝死，就当时在之前不舒服的时候，他如果有家庭医生打一个电话，可能就那可能结局完全不一样。 之前出现不舒服，他自己有点大意的时候，如果他觉得我上大医院挺麻烦的，但是有一个家庭医生，有个社区医生，他可能问一问，哎，那么医生就可以帮你判断一下这事儿。 有时候可能一片药就是救命的。很有可能。 您刚才讲到了全国每年有50万发生这种心脏性的猝死哈，这种其实大部分都是发生在我们所谓的社区啊什么的，就是日常的生活工作当中， 对， 这样的比较多一些哈。 主要是在社区多， 社区多， 对，社区多。因为这个往往都是由于这个，当然有些诱因，有的可能是疲劳，白天工作疲劳，晚上回家出现的事情，有的可能是过度劳累，锻炼过度啊。过度兴奋，很多情况都可能导致猝死。社区咱们分两种社区嘛，一种就生活社区，就咱们说生活，另一种社区叫功能社区。功能社区实际上就是单位。就是这一个单位发生的这情况，这也是有的，在工作岗位上出事的也有。非常非常可惜的是，就是其实这里边很多人是能治好的。可惜也就那几分钟之内他就离开人世了。所以我们全科医生啊要把这些人如果都建档能给他管好，我想大部分猝死是能预防的，尤其冠心病猝死。因为现在冠心病的治疗非常成熟，就很多非常好的办法可以挽救他。 可是你要没有及时就诊，没有人指导你去改变一些情况，让你知道哪些是危险因素，出现哪些情况需要紧急找医生，那么他病人他并不知道。 嗯， 有的人可能是下巴疼， 嗯， 他实际上是心肌梗塞呀，心脏的问题。 嗯， 他并不觉得，他并不知道，就是莫名的疲劳。 嗯， 怎么今天这么累？突然就感觉非常累，跟平时的这工作劳累不一样。 嗯， 那这都是心脏那方面的问题。 嗯， 如果有人告诉他，那他一讲就很可能就挽救他的生命了。 说白了就是说，他身边如果有这么一个全科医生，经常能够观察一下他身体的变化，给他一些提示的话呢，有可能就预防，或者说是有这种蛛丝马迹的时候，能帮他比较敏感的去发现问题。 对。 其实这个问题里面分两部分啊，一部分就是说一个健康人群，我没有发现心脏有问题的，没有戴上冠心病的帽子，也需要去这样的管理吗？有没有意义？另外一部分呢，可能是已然是戴上心脏病帽子了，那么他怎么去跟这种全科医生，或者说叫社区也罢，家庭医生，不管用哪个称号哈，怎么样密切配合，管好自己的这个健康呢？ 为什么会有猝死啊？ 嗯， 其实很多这些有猝死的人，他前期并不知道自己有冠心病， 大部分是不知道的。 他不知道， 嗯， 但是这些人，比如他的体检啊、心电图啊，往往正常。 嗯， 可是心电图很难诊断冠心病。我们也知道，心电图它只是你这个时间段的这个图，它并不能代表你整个心脏的情况。 对， 所以通过心电图诊断出冠心病的几率比较小，大概30%左右吧。啊，大部分都是隐匿型的冠心病。 嗯。 隐匿性冠心病呢，因为他但是有些症状他并不知道是心脏的问题， 嗯， 就是好像是健康人， 嗯， 实际不是健康人， 实际是有问题 了，实际是有问题的。 嗯， 因为好多人的话，这个一做冠脉 CT， 嗯， 你就问他，这有医生指导他之后，他某些症状是冠心病问题，一做冠脉 CT 一看，血管已经窄得很厉害了，这时候赶紧干预，他就不会发生猝死。 嗯， 再一个健康人群，咱们知道啊，血脂问题。 嗯 嗯，以前咱没讲过血脂，这个另外就是，吸烟，过度劳累、情绪紧张、负性情绪跟心脏病也是息息相关的，这些都是危险因素，如果把这些都预防了，那么得冠心病的几率就会下降，得了冠心病之后，那就得有人管你，让你知道哪些情况是要求赶紧到医院的。哪些情况是你原地不能动，应该叫120来的？ 嗯， 他自己就非常清楚了，这患者。 嗯， 其实很多那个前期症状啊，是很模糊的。比如刚才我说的，有的人下巴疼，对，有的人感觉出汗，今天不是很热，可是在家呢就老出汗，有的人呢可能是牙疼，脖子不舒服。过去我们在医院里碰到过这样，本来是看颈椎病，他说脖子不舒服，可能颈椎病。可是你在那候诊的时候，他就发生猝死了。他多亏在医院把他救回来了。 嗯， 那如果是在家里，那肯定没希望了。 嗯， 他并不知道这是一个心脏问题。 嗯， 所以很多症状是有的人莫名其妙的拉肚子，消化不良，那很可能都是跟心脏有关系的。 嗯， 当然了，我们都知道最典型的这些胸痛、胸闷，这个可能他自己能想到。 嗯， 哎呦，我这么疼，是不是心脏病啊？他的就医比例就比较高。我说的好多情况是没有胸痛， 没有典型的这个症状， 没有胸痛，往往是胳膊疼，后背疼，就觉得不舒服，跟以往不一样。这种呢就是心脏病，他就想不到。其实这些症状都要特别注意。 我们经常在节目里头讲到了一些比如说心脏病的非典型症状或者某一种疾病的不典型的症状啊，给大家一些提示啊。那么我们这儿有一个特别特别经典的一个例子，其实那是个典型的症状，就是有一次我们节目当中有一位心内科的嘉宾讲到了说，哎，如果你最近赶公共汽车的时候赶了几步，你就突然觉得特别不舒服，心脏特别不舒服，这个时候一定要高度警惕你的这个心脏的问题了。结果当时有一个听众就正在听我们的节目，听完了节目特别巧，就不知道有多巧，他呢恰恰就是这个医生的一个助手的亲戚，他就给这个亲戚打电话说，哎，我今天听那个电台的节目啊，说有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我最近就有这样的情况，你能不能给我安排到你们医院查一查呀？结果一聊呢，他亲戚说 这个电台讲的这个大夫呢，就是我现在的这个同事，就是我的合作伙伴啊，那你赶紧过来吧。结果一查，亏得去了。就是差点发生很大的问题，就是哎很严重的一个冠心病。但是哈，我们这是偶然听到，偶然去大家说，我们自己长一点知识。可是真的是医学知识非常非常的多，你要让老百姓全去掌握的话呢，真的是有点难。我就想问一下，这么多的不典型的、典型的、不典型的症状，但是我没有戴上心脏病的帽子的话呢，全科医生我怎么样跟他打交道，能让他提早的帮我去发现呢？ 其实全科医生管理啊，是个全人管理嘛。 嗯， 全人管理应该管理他，管理他家人。 哦。 啊，就因为你家里生活习惯问题，有没有一些那个急救的小常识？ 嗯。 嗯，平时你每年做不做体检，做不做某些心脏方面的评估？我们知道啊，45到55之间，应该心脏功能是要评，最好是评估的，有没有问题？ 嗯嗯， 因为这个高发阶段就在这个年龄段。另外呢的话，有的人吸烟，如果吸烟超过10年。那应该把心脏问题要作为主要问题， 啊， 因为如果超过20年，往往就动脉硬化。 嗯嗯， 所以这个看自己生活习惯，要将来劝掉戒烟。然后呢，如果他是长期吸烟的，那么怎么办？那就一定要让他查查心脏功能。 嗯嗯， 就那刚才您说那就是一种方法。 嗯， 自己快不走试试，如果快不走，感到胸闷憋气、出汗、气短，那么肯定是心脏血管或者有问题了。那应该到医院去好好查一查。 嗯， 现在也有很多无创的办法，比如24那个冠脉 CT， 手术员的冠脉 CT 啊，这些都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血管的问题。 嗯，应当说您刚才提的这个概念特别好，全科医生是全人管理，而不是就病管病哈。 对。 那比如说你可能去心内科就诊的话呢，心内科医生的出诊时间是有限的，他可能更多的是问到了你心脏方面的一些问题，顶多问问吸烟呐、相关的一些生活习惯，但是整体如果你表述的不是很全面的话呢，他掌握的也有限。但是全科医生跟你密切接触的过程当中就非常了解你的这个情况，那你一旦发生什么变化，他就会比较敏锐的能够捕捉到。 他应该非常了解这个病人的这个症状的变化， 嗯， 他很熟悉了，比如很多年接触了， 嗯， 他感觉你这次描述跟其他次不一样， 嗯， 你自己可能并不觉得，可是你一说出来的感觉，他会感觉你跟过去不一样，那他会引起他很高度的重视。 嗯， 因为这个冠心病这个猝死啊，重点在社区管理。过去我也写过这样的一篇文章， 嗯， 就是社区一定要是重视这个把冠心病管起来， 嗯， 包括应该教他家里人一些，比如明确诊断这冠心病患者，教给他家里一些基本的急救知识， 嗯， 一些急救的常识，一些程序，比哪些症状是要求你必须打120， 嗯， 哪些症状呢是你要等120来之前你应该做哪些工作。 嗯， 这有时候可能就是救命的。 嗯， 然后他又知道你这个血脂情况，来督促你把你的血脂啊，吸烟情况啊，你的心理啊、情绪啊，跟过去不一样啊，等等这些，他来给你建立一个档案。那么以后这个档案他就会经常看、经常翻，就一比较就知道。有时候心电图是正常， 嗯， 可是跟你去年的心电图可能就一比较可能不一样。那他一看他就知道，因为你单次救人有时候看不出来， 嗯， 单次救人你要让大夫直接给你定到底是不是冠心病，戴不戴帽子，其实那也是难为大夫了，他应该有个比较的过程。 嗯， 往往这份心电图是可疑心电图，基本是正常的，可是对于你来说过去那份心电图一比较是有变化的，那这就是非常有意义的。 嗯， 但是全科医生应该掌握这些东西，因为他知道你的整个的健康档案。 嗯， 应该是啊，就是从你那个出生到最后这答案他都了解，这就是理想状态。 嗯， 要把这一部分一定要管起来。过去有些教授也强调这些事情，把冠心病人要管起来，这个三甲医院应该做不到的。 对，我昨天还是前天看书的时候看到一段话，我觉得挺认同的，原话记不起来了啊。大概的意思是，全科医生并不是说是帮你把什么病都治了，但是他帮你发现你的身体哪儿出了问题，哪个方向可能容易出问题，其实是一个提示，这个就非常非常的重要。嗯嗯，这是跟心脏病，比如说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冠心病来说，可能一个好的心脏的，不管是内科外科医生，他们比如说支架的技术很好，搭桥的技术很好，或者他对药的组方 ABCD 他可以开得很好，但是除了这个之外的更多琐碎的东西，其实这一部分是甚至可能你整体机体状态 这是全科医生他所擅长的一个领域。所以心脏病的管理不仅是心内科的问题，心外科的问题，是整个一套的问题哈。 对，心内科它是一段儿， 一段儿， 一小段时间，但是全科医生呢，它是一个长期的。 你们手头有没有这样的例子？就是经过长期的这样一个管理之后，他的心脏的这种管理会比较好，或者说通过你们的这种管理，原来他没有戴心脏病的帽子，但是你们及时帮他发现了，说哎要去查查心脏。 有这个是有的，在社区，但是这些人依从性的很好， 很好， 依从性很好，他也知道自己有些问题了，他就经常去看，经常去看，慢就把他管起来，管起来，血脂啊什么各方面都控制得很好，也知道不要过度疲劳，不要过度兴奋。不要过度饮酒，也不这些，他危险因素他都掌握了，他就活得很好。慢慢药量会减，就不要吃很复杂的药。有的人吃一把药，其实也没有，你到底哪些药起作用了？慢慢药量就很少。他自己症状也完全控制住了，还遇事不急，养成了一个良好的心态。那这很好嘛。 健康教育这部分是全科医生的一个职责， 对， 是 一个这个重点任务。 那么其他的，比如说常规的药物，在你身体没有见没有一个大的变化的情况下，常规的药物的这样一个，比如开开药啊，或者说适度的小小的调调药，这其实也是全科医生的一个职责，是吗？这部分对于预防猝死的影响大吗？ 其实全科医生啊，在心内科做完手术之后，吃的药非常多。全科医生啊，逐渐他要把这个药要调整， 主要是全科医生 要简化，因为很多人刚做完手术，药量是很大的。但是是不是说你长期这么吃，那不一定。 对。 逐渐的，全科医生把你这个管起来，而且你哪些副作用啊？有些药的副作用啊，时间长了才知道。所以他把这些药逐渐调，重点的和非重点的和可以减量的，他是很清楚。这样的话就是管理。这样的不至于你这个一看一次病，永远吃那些药。 对， 那是非常那不合理的。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大部分的心，虽然说现在这种心脏病的发病趋势有年轻化的趋势，但是总的来说还是中老年人，尤其老年人多一些哈。老年人有个特点啊，吃一大把的药，没人给他说哪个药可以减哪个药，他风湿了，然后糖尿病了，心脏出了问题了，关节炎了，到处看，各个科看，最后回来以后一大把一大把的药，这些药互相是不是打架，哪些重合了，没有人帮他去看，这是不是也是全科医生的职责之一？ 对，这应该是全科医生的职责。 就 把这些汇总一下，有些药可能是重复的。其实内分泌科他要关心血管问题，糖尿病他很关心血管问题，咱们心内科当然更关心血管问题。那好多药可能是重复的，有可能是有重复的，这样的话全科医生应该把这些都管起来，指导病人合理用药。合理用药的话，有时候你在大医院说看病的时候可能太忙，他不一定跟你讲得很清楚，就什么时间吃，哪些药是什么时间吃，这都是有规定的。很简单，就比如这个有的药写的空腹，有的药写的餐后，那么什么是餐后啊？是我放下筷子就算餐后呢？这是有时间要求的。餐后应该在吃完饭半个小时，空腹呢应该间隔一段时间。所以他这都应该由全科医生来指导。有些药需要你晚上吃，睡前吃。由全科医生来整个管理起来，你这几种病呢、综合一下。其实对病人是非常非常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您刚才讲到一个问题呢，听着很好，但是我们怎么样能够去找到这样比较好的，能够对我们起到一个好的健康管理的全科医生，怎么去衡量？其实现在呢，比如说像北京市来说呢，整个的这种比如社区，我们差不多每个社区都有自己的一个社区医院，你去找到社区医院并不难。但是我们可能现在很难说医生主动找到你，那我们也听了这么多的全科医学的东西，我又觉得我心脏呀或者哪我需要有这样一个人去帮我去管理哈，那我怎么去找到一个好的医生，我怎么能衡量说这个医生确实是能够对我有一个帮助，从哪个角度来衡量呢？ 我们在西城区嘛，因为西城区很多社区站啊站点这个医生啊他都有很多介绍，是很好的，有中医有西医。他们的基本功啊就是管理就是健康管理。我相信每一个这个只要从事过全科医学，经过3年规范化培训的这些全科医生，应该大多数都是合格的，做这项工作都是擅长的。 嗯， 但他也需要那个病人的理解，比如有时候忙啊，有时候时间紧张啊，我想大家应该错开时间啊，错开时间看病，要多跟他沟通。 嗯， 咱们冠心病患者最好就是一个月，每月都要查，每月都要见， 一个月去报到一次。 对， 嗯， 这是最低要求了。 嗯，您现在的所在的这个社区医学保健科，我们知道北京积水潭医院呢，当然是骨科是它的强项，所以你们的这个社区医学保健科里边有相当一部分可能是跟骨科相关的哈。你们现在所管理的患者当中，或者说病人当中，有没有他的目前来说主诉是以心脏为主的这样的一个健康状况的，心脏问题为主的？ 有。 那你们的一个健康管理的程序是什么样的程序？ 因为我们这个科室啊，主要重点啊，是他确实做一些跟骨科相关的事情，比如骨折呀、骨质疏松啊，这些工作。 嗯， 我们这个管理啊，我们主要是培训我们的那个社区的全科医生。 嗯嗯， 我们自己也非常忙。 嗯， 也实话说也做不到长期的这种那个 直接盯着病人的这种， 对， 更多是对社区的这种培训。 对，我们对全科医生的培训，这是我们一个主要工作。 嗯。 嗯，我们自己的话去管理他，在这种三级医院，我不建议大家去三级医院，你找个医生来长期管你，我就不建议这样。我说你还是要到社区离你家最近那个地儿， 嗯， 最近的那个社区卫生站，到那儿去找一个合适的医生，对你长期管理。现在建档都是免费的，你到那儿说我长期要在这签约，在这建档，他会很快会建立一个健康档案。 嗯， 包括血脂、心电图，很多基本项目都会有。 嗯，我们今天呢，请到的是来自积水潭医院社区医疗部的陈迪大夫。其实呢，他们虽然不是属于社区医院，但是因为培训社区医生啊，所以呢，对社区医疗也比较了解。咱们今天讲的呢，是我们怎么样通过社区医疗全科医生来规范管理心脏疾病，特别是有心脏疾病的一些老年人，他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基础疾病啊。那么减少心脏病意外事件的发生。特别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很多的朋友听了这样的节目以后说，哎，我周围有没有这样的社区医生？其实在北京市呢，目前我们社区医疗呢开展的可以说进步还是挺大的，特别是一些城区的社区医疗呢发展非常非常好，有一些优秀的毕业生呢也进入了社区医院啊，而且还有一些老的社区医生，他们非常有经验，只是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老百姓呢可能去了解的不多，还是建议大家，特别是我们的老人家们，如果说呢您最近一段时间啊身体状态并没有说我到了非要进大的三甲医院这样去看的地步的时候呢，可以走进社区医院呢去了解了解，看能不能呢和社区医生配合呢管理您的健康。好，我们先休息一下，之后再回到节目当中来，回到 AM 九二七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爱家广播百姓健康大讲堂。 像你想象的那样悲戚，每当春风吹过，树叶在枝头绿呀绿，夏天刚刚开始，蝉翼在树上铺着歌曲，世界不像你想象的那样悲戚，秋天使人皆寂，黄叶儿飘呀落满地，冬天寒风吹得紧，没冬天怎知道春天美丽。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一年四季设想的那么妙，因为处处充满了生命与活力。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一年四季设想的那么妙。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爱家广播， 爱家广播 中波927千赫，有线调频92.7兆赫。路上匆匆而过的行人，眼神、嘴角、肤色、站姿，透露出疲累的信号。你看看镜子里的自己，被工作和生活狠狠碾压过后，是不是还记得有多久没有开心的笑了？繁忙的工作，可别忽视了健康。百姓健康大讲堂，让我们一起从爱健康开始，学会爱家，爱自己。AM 九二七，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爱家广播，每天下午4点到5点，用专业的声音告诉您健康选择的密码。百姓健康大讲堂，让我们一起从爱健康开始，学会爱家，爱自己。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回到 AM 九二七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爱家广播的百姓健康大讲堂节目，继续请嘉宾来自积水潭医院社区医疗部，也是咱们北京大学全科医学系的老师啊，陈迪大夫呢，讲一讲呢，怎么样通过好的社区管理，减少心脏意外事件的发生的这样一个健康管理方面的话题。 我想问一个问题，大家现在有一个矛盾。就是说您刚才说了，我们不建议所有的人都去三级医院、三甲医院去哈，但是呢大家又担心说，哎，我别的病可以，我头疼脑热了我可以到社区去，但是如果是老年人心脏有问题的话呢，我又怕说我不到三甲耽误了病情怎么办。那么我们今天讲的是猝死嘛，猝死是一个要命的事情哈，这种我们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呢，就是一个按部就班的管理，什么情况下需要直接去求助于三甲或者更高一级的，这个我们老百姓怎么去判断？ 我相信在社区这些全科医生啊会跟他们讲，但我因为这个事也是个很复杂的一个事情，我只能简单给大家提示提示。 嗯， 那比如这个胸痛，你已经是冠心病了，你这个心绞痛跟往常不一样，你每年这个犯疼痛啊，你自己知道。 嗯， 这次今天晚上疼跟平时不一样， 有变化， 有变化。 嗯， 那么其实有个常识，如果家里没人的话， 嗯， 应该先打120， 先打120， 不要着急先给孩子们打电话，他们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你先打120，然后在家休息，然后跟120说清楚之后，再给子女打电话，家人打电话就过来。如果家里旁边有亲人的话，那么你应该原地不动的去等着叫亲人去找去打电话。 嗯。 因为咱们有些时候很可惜的，过去我们因为原来其实过去我本身也搞心脏病的， 嗯， 后来搞全科医学了。过去我们见过这样的，病了之后，给孩子打电话， 嗯， 孩子一个在东城，一个在西城，就是很远。等他过来之后，就不太好了，已经可惜了，晚了。 嗯、 还有些人呢，觉得自己今天很不舒服， 嗯， 自己骑车子上医院了，这半路就摔， 走半截儿，嗯。 说这像这些就是跟平时不一样的症状 变化， 不要不好意思， 嗯， 即使您这120来了，给你做心电图一看你不是急性心梗，那也不要紧，但有跟过去不一样的症状，一定要及时就医，包括这些出汗，在家就莫名其妙的出汗，然后像刚才说的牙疼，就莫名其妙牙疼，下巴疼，但下巴疼，可是你一摸也不像是牙的问题。那么有时候很简单，你下巴疼的话，你可以动一动下巴。 嗯， 如果动的时候疼得更厉害了，那可能不是心脏的问题。结果你一摸下巴，这没，它既不减轻也不加重，那么你就怀疑是心脏问题。再一个颈项强直啊，然后、那个、 颈项强直就 是 脖子比较 僵 硬的那种，嗯 啊，这些就是特殊情况，就你过去没有出现过，但是呢，同时如果这些情况，比如脖子不舒服，同时又伴有憋闷， 嗯， 憋气，感觉有点胸闷，同时脖子又很僵。这就是要跟心脏联合在一起， 咱们刚才说下巴疼也是，你下巴疼的同时，哎，你有点憋气，气短， 嗯、 或甚至会有出汗，那这都是一个要就医的一个信号。 嗯。 但如果剧烈疼痛， 嗯， 那么一定要别动，应该是休息， 嗯， 然后等着来救援，不能自己上下楼完这就医就坏了。 嗯 啊，这是个常识。当然，我们希望呢，有冠心病的这个家属啊，学一些急救的知识。 嗯， 有时候是救命的。 嗯， 那很简单的胸外按压要学一学，这网上都有教程， 对， 都有视频，家人应该学一学。 嗯， 往往就确实是能起到，因为你想120中北京的交通状况，你120赶来怎么也得是十几分钟。 嗯， 但是往往我们在临床中我们常说呀，有个黄金四分钟，就这个猝死这四分钟之内。是最最重要的，他除非你在医院， 嗯， 否则根本达不到。那么有时候家里的急救是很重要的， 嗯， 就心外按压、人工呼吸，很简单，很容易学。前阵我看好像那个120到丰台到哪儿去培训社区的这个社区的老百姓， 嗯， 非常非常好那。 现在我们也看到，比如说有一些三甲医院的医生哈，他们百忙之中做义诊的时候，也会做一些这样的培训啊。也经常会有听众朋友发来短信问我们说，哎，我们想学一学这样的急救知识的话呢，我们去哪儿培训？当然，现在可能比如说，哎，我们医生三甲医院的医生在做培训，甚至可能急救中心也在做培训。其实真正将来比较好的一个体系就是这些知识我们可以到社区去学，让全科医生告诉我们，他们就是本身就是我们的一个健康指导员的意思在里边哈。嗯， 他们经常搞那个健康教育活动， 健康教育活动。 嗯，而且我接触了社区以后，我就发现刚才比如说您说的这些东西，仔细想起来有时候就是一句话，蛛丝马迹，听起来没有什么做手术啊什么的那么高深，那么神奇，那么专业化，但是往往就这一句话，一个叮嘱，一个细节，就有可能会去救一条命。比如说刚才提到的那种什么下巴疼了，或者怎么怎么样的不典型的症状，这个是你在短暂的去三甲医院就诊时间里，大夫没有太多时间去告诉你的，不是负责不负责的问题。 是。 还有比如说发生问题以后，先给120打啊，再去找孩子啊，再去给孩子打，就这样一个细节，很多老年朋友不知道的，这也是我们的社区医生在跟你不停的这个交朋友的过程当中要去叮嘱的一件事情。 是我们在培训那个培训的时候也会经常讲到这些， 想 到这些小技术、小技巧，来让社区医生来做教育的时候告诉老百姓。而且我们现在培训就重点是咱们全科医生一项重要工作，就是鉴别诊断。 鉴别 要区分出来哪些是重症急症， 哦， 哪些是长期的，这是咱们的基本功。 嗯嗯， 我想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哈，咱们这个大部分医生应该是合格的，尤其是抢救的知识， 嗯 ，CPR 和重症的一个鉴别， 嗯， 这个因为现在他们反复咱们这些年努力，反复培训，大家人人都掌握，人人过关要求， 嗯嗯， 所以说你充分信任你的那个社区医生是没有问题的。 嗯， 他能够及时给你处理。 嗯，也就是说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这种培训之后呢，其实现在有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老百姓对于我们的社区医疗了解的不多。 嗯， 其实我们的有很多的社区，首先它从硬件来说非常不错，其次呢不停的医生的学习非常非常的多，可以在防止心脏病的这个猝死或者说一个严重的发作上有两件事情可以做，一个是他管好了，你的三高管好了，蛛丝马迹给你看好了，那可能你就不会走到那一步了，就可以预防。那这个看起来好像不是一个哎呀多么惊心动魄的一个救死扶伤的过程，但是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预防的一个作用，这个非常有意义。另外一个帮助你去鉴别复杂情况下，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在身边有这么一个医生朋友的话，特别有意义的，特别 重要。社区管理中把冠心病病人管好，我认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一定是能减少猝死发生， 一定能够哈。好，有两位朋友问到了，我觉得就是特别跟全科医学相关的问题。一位朋友先问到了说，吸烟引起的动脉硬化怎么样逆转？那么比如说我那个快步走的话呢，能不能长期快步走，能不能逆转？另外快步走有没有什么样的标准？比如说我快步走了500米，引起什么样的情况下不适的话呢，我就要减少这个运动了。 首先应该把烟戒掉。 烟戒掉。 吸烟啊， 现在中国是个严重问题。 嗯， 很多那个看到很多年轻人，甚至像学生、中学生模样的小孩，也在路边你也能看到吸烟。吸烟这个危害往是在十年以后，就大对心脏的损害是在20年左右。 嗯， 所以前期他看不到这些危害。如果现在说你抽一根烟马上死，没人吸了。 嗯， 但是就是因为它是个慢性的东西，它得20年才能出现，所以戒烟非常非常困难。就咱们宣传戒烟非常困难，那么你可以求助戒烟门诊。 嗯， 现在很多医院都有戒烟门诊，给辅助一些药物，然后来鼓励你阶段性的戒烟，直接戒掉。吸烟引起来的动脉硬化呀，严格说不能逆转。 动脉硬化本身是很难逆转的。 对， 嗯， 但是它能够好转，它不加重， 减轻发展的速度， 哎，不影响你的功能，这就是成功。 嗯。刚才提到了说我们可以求助于这种控烟门诊哈， 嗯， 未来有没有可能社区医生会把控烟作为自己的， 现在应该也是他一项比较重要的工作， 比较重要的工作。 因为咱们宣传材料上到处都有这戒烟材料。 嗯， 就是全国医生应该管理他全家人，全人管理，咱们说全家人嘛。 嗯， 家人都得盯着这个人，让他把烟戒掉才可以。 嗯， 如果这家人都抽烟，那孩子可能就会受影响。 对对对， 所以一定是这个，因为戒烟限酒这个事情是咱们社区里边健康教育时候你看经常写起来，戒烟限酒，戒烟限酒。 对对对， 是咱们全科医生的一个主要任务。 嗯， 要管理这些。 好，全科医生的另外一项主要任务啊，我们经常说戒烟限酒，管住嘴，迈开腿。 对，另外，他说这个快步走的是。 对，就这迈开腿，迈到什么程度合适？ 其实有一个比较简单的，就是1秒钟2步。 一秒钟两步。 对。 嗯， 1秒钟走2步，然后呢，你应该走30分钟以上。 嗯，那如果说走到什么程度，我出现什么？因为走的时间长了，肯定身体啊、呼吸啊等等的会。 如果是冠心病病人啊， 嗯， 那一定要注意了，不能走的太多。咱们有很简单的公式：170减年龄。 嗯， 比如你60岁，170减年龄是110次，那么110次的90%呢是多少呢？就大概100次左右，你的心率不要超过这个。超过这个就是一个对你是个损害，但咱们对于年轻人来说，一般也是这么建议的，就是中年人就没有冠心病技术，我们也建议他，你就40岁，那么你不要超过130次，超过这个界限对心脏就是个损害，达到一个什么程度呢？1秒钟2步，走的身上微微出汗， 嗯， 稍微出点汗就可以了，这个对心脏是个保护。 这是一个标准性的， 这是个标准性的。 嗯，出现什么样的不适的时候的话呢？你即使没有达到这个标准，或者说你应该及时的去放低标准的。 这个如果啊，他有心绞痛发作哈，他自己是知道的， 自己就 因为咱们往往心绞痛啊，很多人有这种同志是从来没有过的，而且严重有濒死感，就觉得自己就不行了。 嗯， 另外呢，你比平时要更多的出汗，更感到疲劳。其实咱们这个我说1秒钟2步不应该太疲劳的， 嗯， 应该很轻松很愉快的走完了，走完之后感觉心情很好很舒服，这就是合适的量。如果你在走的过程中突然觉得憋胸闷， 嗯， 坐下来能缓解，那就是冠心病，但还不是特别重，可是这就要就医了。如果你坐下来半个小时之后还不缓解，还憋得厉害，那赶紧打急救电话。 嗯，好，刚才是吸烟和运动的问题，有位朋友问到了饮酒的问题，说少量饮用葡萄酒是不是对心脏有保护的作用？他平时并不怎么样喝酒，但是现在年龄大了，加上有高血压、高血脂的问题，每天晚上呢都要喝少量的葡萄酒。但是最近有看到一些报道说呢，酒呢能不饮还是不饮？请问一下您是什么意见？ 我想啊。适量的喝一点就红酒啊，对心脏是有一些帮助，但我们从来不建议为了让心脏好而去喝酒。就如果你没有饮酒的习惯，我建议你不要去。我为了我心脏好，过去都从来不喝酒，那我 非得培养出这么一个习惯， 对，那绝对是没必要的。 嗯， 如果你想补充什么白藜芦醇啊，这就是这个红酒里边这些非常有价值的东西，那有很多方法。 嗯， 你吃葡萄籽儿。 嗯， 吃水果那个非常多的方法。你没有饮酒习惯，你说我为了心脏健康，我从今天开始每天晚上喝一杯红酒，这是错误的，我们也从来不这么建议。 而且我最近看到一个报道啊，这好像还是发在 Nature 还是发在什么很那什么的一个杂志，就说你不能光注意到这个葡萄酒对心脏的这样一个保护的作用，它确实是证明了说有一点好处，可是它其他方面呢，酒对其他比如说对肿瘤 对 免疫对等等各种各样的这种的带来的其他问题呢，我们怎么去综合的去， 是，所以我们建议啊，这饮酒习惯的人，就喝的很多的，一定要戒酒。首先是要戒酒， 还是要戒酒。 实在戒不了，减量限酒。 嗯， 那么你要严格控制量。 嗯， 那如果没有饮酒习惯的人，不要去碰它，不要去学会饮酒。 嗯， 这就是个原则。 对，不要为了保护心脏反而去饮酒，但是你考虑说它可能对心脏有那么一点好处，但是它这是10%的好处，还有90%都是不好的， 对，还有其他很多问题。 对对对对， 可不能这样，有很多这个平时也有 老有人问这个， 也有人问我这个，我说你，他说从今天开始我每天喝点红酒，我泡点洋葱，每天喝一杯，没必要， 没必要， 完全没有必要。 对，好，男性60岁，平时身体挺好，经常锻炼，近一年左胸有2次像中弹一项的阵痛，喝点水几分钟过去了，没有在意，胆固醇高，吸烟接下来怎么办呀？又是吸烟的问题， 必须要戒烟。 他这里边有几个问题啊，首先先回答他那个有2次左胸有像中弹一样的阵痛，这是个信号，是个信号吗？ 我们典型的心绞痛啊，不应该在左侧，应该在正中间。 哦， 就咱们这正中间这个位置。 哦，不是在偏左的位置。 对， 嗯， 最典型的是正中间，左侧呢偶尔也有。 嗯， 像他这种疼痛吧，我感觉不太像心绞痛，但有没有肋骨的问题，有没有那个，其实也自己可以鉴别。比如我突然这是很疼，那么就手摁一摁， 嗯， 摁了觉得舒服，那有可能是心脏问题；摁了更疼了，那可能是肋软骨炎啊，肋软骨经常会有炎症，然后胸膜问题啊，其他问题。 嗯， 自己就摁一摁就知道了。你再疼就摁一摁是哪儿疼，如果摁着更疼， 嗯， 那一般不是心脏问题。 哦，心脏不会因为摁加剧它的痛。 哎、对， 那、 就是表皮的肋骨、肋软骨炎，你摁它就更疼。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总胆固醇稍高，其实这个年龄加上总胆固醇稍高，还是要注意一下心脏的问题了。 一定要控制，把胆固醇控制，尤其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嗯， 他应该看看自己的低密度，就前面一个低字儿。那个高不高？如果那个高，是应该吃上降脂药的。 吸烟接下来怎么办呀？又回到吸烟的问题了。 必须得戒掉， 必须得戒掉。 否则， 60岁 了，我想他大概吸了有30-40年了吧，可能。 嗯。 这个肯定是有损害了，100%。 嗯。 超过20年是肯定有血管的损害，没什么好办法，就是从今天开始不抽了。 知易行难呢。 对，他就不会再加重、如果确实感觉很困难，咱们有很多戒烟门诊可以帮助。 嗯，为什么让大家去找一个全科医生去帮助做这件事，包括戒烟门诊去做这件事呢？我们已经有一个明确的感觉到说，像这种成瘾性的行为，你想把它控制掉的话呢，旁边有一个人老督促着你，恐怕可能效果要好得多，比自己生扛是要。 对他的家人。 对他家人。哎、 家人不能纵容，有的人说算了，爱抽抽不行，就家里人每个人都要监督他。 嗯，就建立起这么一个小的环境。好。76岁的女性，比较严重的踝关节炎，这样的话呢，影响了她的运动，本身又有糖尿病，心脏也不是特别好，怎么办？现在呢，大夫不让多走路，但是呢，心脏和糖尿病呢又要多走路，怎么办？嗯， 这是个矛盾，确实， 这就需要全科医生帮她去考虑。 在平时，我们也遇见过这样的病人， 嗯， 往往是这样，你膝骨关节炎， 嗯， 你。将来可能你要再走的话，可能要换关节。 骨科大夫说少走吧。 对。 然后内分泌和心内科的大夫说不行，你这血压 还 高血糖还得多运动。嗯。 但我想这个啊，一个是啊，那你就要更严格的饮食控制。 饮食。 就是你达到不了咱们的运动的这种要求的话，那你要更严格的饮食控制。比如糖尿病，咱们改成多餐。 嗯。 每次少吃一点，每次别吃饱。就是要更严格的饮食控制，才能保证你的心脏负担减小，血糖控制的更好。 嗯 啊，同时也可以啊，咱们做那个上半身的运动，你就坐那儿也可以做运动啊。 嗯， 这但是走路 不负重的 运动这些都可以，但是咱们这个膝骨关节炎的很多人是不能走路的，咱们知道，包括有些股骨头坏死的。 嗯， 你走多了，它就更加重了。这种情况怎么办？那就是更严格的饮食控制。 嗯。 没什么特别好办法，那你可以上半身做出哑铃动作啊，这些都可以。 你要比别人更加严格。因为很多人他吃完饭之后过一小时他去运动，他血糖很稳定，每天都这样，每天都这样，就养成习惯了。可是对于这样的病人，他对他这种情况，那么你就是要更加减量。 嗯，好，老年人保护心脏是不是一定要少盐少糖少油？ 对，少盐少糖少油。 嗯， 而且吧要吃植物油。 植物油。嗯， 对，不要吃，不要吃，就动物油就不要吃。 嗯 嗯，这是基本条件。 嗯，但是最近有一个发现，有一些老年人的饮食过于清淡，过于可以说几乎成了无盐无油的饮食，有点走到另一个极端。 那也不行，这个我们也遇见过。 嗯， 遇见过吃都低钠了。 低钠了。嗯， 低钠的人什么表现？没劲儿， 没劲儿，全身没劲儿。 是，就是控制太严了。 嗯， 这也遇见过，但没必要，没必要控这么严。其实这饮食习惯它是个养成的过程。 嗯嗯， 盐呢我们要适量控制，每天6克，能到5克更好。但是你这个还是应该很香有滋味的才行。 嗯， 糖少吃，但咱们可以吃蜂蜜啊，和代糖啊都可以，它也有甜味嘛。嗯，尤其好多你没有糖尿病的话，那咱们有的人需要用甜食的话，我觉得很好的蜂蜜来替代，比那个砂糖蔗糖要好，要健康。 哦，好，我们有一位朋友问到了一个问题，说一旦老年人在家里发生心脏病的问题，我们除了打120之外呢，是应该老人平躺还是直立？有的不是平躺，还是这个坐着？ 平躺， 还是要平躺的。嗯，好，感谢我们的嘉宾啊，时间关系，我们只能解答到这儿了。 好，感谢陈吉大夫啊。咱们现在国家呢大力提倡全科医疗、社区医疗，另一方面呢，也需要我们老百姓走进社区诊所啊。据我了解，在北京有很多不错的社区医疗，大家呢可以走进去呢，和社区医生建立一个朋友关系啊，让我们的健康管理更加的规范。好，感谢收听这期的百姓健康大讲堂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中医针灸的相关知识。好，接下来欢迎收听爱家广播的家里家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还值得你回忆，秋风中滑落的凉意跌进了我衣领，胸口像有什么一片片的凋零，我只想要阳光赶快来，抛开结冰那片感觉，明明应该很伤怀，怎么我却笑得很愉快？雨看来好忧郁，我太想变成雨，我也怀念阳光暖。去特别容易随季节换心情，新的出发不像还带旧行李，我只想要阳光赶快来，抛开铁饼那片蓝蓝海，感觉明明应该很伤怀，怎么我却笑得伤痛讲出来。